西湖洋景八大片呢、啊。 不、哦，你这就是西湖洋景八大片。 对嘞。 哎呀，早就听说过，没见过。 哦， 今儿你送到跟前来了， 嗯， 那我乐得呼的。 瞧瞧吧。 哎，不瞧。 这就冒坏了。 嗯， 听说过，还想着。 哎， 今儿个来了，为嘛不瞧呢？ 我不知道你这玩意多少钱呢，怕你讹我呀。 哎呦，怕我讹着你了 啊？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怎么着？ 讹不着你。 哦， 你瞧完了。满盘满算两个大字儿。 多少钱？ 两个大铜子啊。 两个大字儿啊。 对嘞。 哦，瞧你这西湖洋景八大片。 八片。 还甭说瞧这八大片。你走道走累了坐你那板凳歇一腿都直。就冲你这俩大字儿。 瞧嘞。 不瞧。 哎，冷小热哈哈，俩大字儿怎么不瞧？ 便宜是便宜。 嗯。 兜里没钱。 怎么着？ 没带着钱，别摸。 嗯，走了没带钱。 哎， 怎么大个子出来不带钱？你们家道也放心呢？ 不，这什么话这是？ 嗯 嗯， 穿的也干净，口袋也干净啊。 你管不着， 没带钱呢？ 啊， 哎， 怎么着？ 有这么句话，家有万贯，有一事不变呢。 对， 不是没带钱吗？ 啊， 得嘞，叫你个朋友白瞧白看。 哟，怎么着？让我白瞧白看呐， 行了吧？ 不瞧 不，哎，这什么话？你白瞧白看都不瞧？ 对了，白瞧完了，我还搭你这份人情啊，我犯不上啊。 你了，这话说错了 啊， 说错了。 怎么？ 你白瞧，不但搭我的人情，我得搭你的人情啊。 那这叫什么话？我听不明白。 老先生，你听听我说呀， 嗯， 我初次到这里来。让着你了，这是头一位。 哦， 你要不瞧，再往下让不好让了。 嗯， 让的你这头一位，你要是瞧了，往下让就全好让了。 哦， 说内行话，你给我比比年字；外行话，你给我引引人。 嗯， 找别位要钱，不找你要钱，我端起饭碗来想了，念你的好说，一天饱饭是你老上家，你还不明白吧？ 你瞧瞧。都说这外乡人不会交朋友，你看说这话挺对。初来到此地，你呢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 明白？ 一家人多大挑费啊！啊，你让到我这儿，我一瞧，给你喊一声好，比别的位喊十声都对。你多让人家钱，不要我的钱，回家一顿饱饭，你吃饱了，念我的好处，我白敲你的洋天，还能交你个朋友，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就成这个， 笑了。 不瞧 不，你看看全明白，怎么不瞧呢？ 不瞧啊！ 真遇见这种人了，没有办法呀。完了，咱坐到了行市了。 嗯， 给你老做个揖了。 作揖啊！你跪着给我磕头，我都不瞧。 哎，怎么着？磕头全不瞧 啊？ 哎，你看看。今天真赶上了啊， 嘿嘿， 老先生， 嗯， 你说你没钱我不信。 嗯， 我不信呐。 怎么不信呢？ 我看你是金戈铁手洗了大腿肥碎的脑袋。 我这什么貌相这是？ 你也不是那三枪打不透的。 哥，我一枪就趴下。 你不是不瞧吗？ 啊， 看你这门了吧。 怎么？ 咱要是打上再瞧可就完了。 打我都没听说过，我就不信这个。 我不信呢、 啊、 你敢说三声不敲，我就让你个眼看看。 嘴啊在我脑袋上长着。 嗯， 三百声我都敢说。 是吗？ 你听着。不敲。 哎， 不敲。 哎， 不敲。 敲不敲？敲不敲？ 真打呀。 我这下子把你打到八里台子去，你看。 哎呦，敲。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还要反了你？ 我要反呐！ 哎，叫你了说这有王法没有了？ 哎呀，没有王法能把我活埋了？哥，你这什么玩意儿？ 八大片 啊！ 我来瞧了。哎，别忙 啊！ 别忙！ 怎么着？ 瞧你问了价了吧？ 你刚才说的不是俩大子吗？ 俩大子 啊， 那是欠五十年。 那么现在呢？ 四块八。 四块八。 啊，贵呀。 不贵。

还有很多的先进生产者 啊。您说都是谁？ 有英雄司机， 哦， 有金星英雄、妇女代表、乡村医生、乡村女教师，还带着两个顽皮的小朋友。 谁呀、啊？ 丘克与盖克呀。 嘿，这小哥俩也去了啊。 啊， 哦， 可当时作曲家格林卡演奏了一支西伯利亚交响曲， 是， 还有人民歌手江布尔唱了一首民歌。 什么歌呢？ 就是陕北牧歌呀。 啊，对对对， 节目表演完了， 嗯， 大家都跳起来欢乐歌舞。 那你也跟着跳啊？ 我不会跳舞。 哦， 我想休息休息，当时我就坐上了魔椅。 啊， 大家说这是禁止的游戏。 好嘛，谁让你往那儿坐来着？ 正在这个时候， 嗯， 忽然间来了一个秘密客。 秘密客 啊，他说他想做我的未婚妻。 嗯， 他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只是一板之隔，因为我家里头是一个不称心的女婿，我愿我们有情人都成眷属，我很想做你一个忠实的朋友。 那你怎么表示的？ 我不敢接受。 为什么呢？ 她不是梅丽小姐， 她是 脖子上的鞍呢。 哦， 同时她还带着一包危险的货物。 什么货物？ 银灰色的粉末。 嚯、哦！ 并且她还有一盒瑞典火柴 啊。 她是一个玩火的女人。 我想那你不能够跟她结婚。 嗯， 这是个危险的恋爱，她家里有不称心的女婿，你要跟她结了婚，那不成骗婚计了吗？我想她不能做你神秘的旅伴，你要忠实的考验她，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要跟她当机立断。 对，我说像你这样假情假意的人们， 嗯， 一贯害人道，怀着一颗冷酷的心，到处绑架放火，你逃不出去人民局长。 对， 逃不出去天罗地网。 是啊， 你跑到哪儿我也要虎穴追踪。 哦， 当时激起我愤怒火焰，我就拔出来短剑。哎 哎，干嘛呀、啊、 斩断魔爪。 我呀、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起电影在咱们国家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我国第一部电影诞生，那是在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诞生。影片记录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中舞刀的几个片段，由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作为实际导演，照相师刘仲伦担任摄影，谭鑫培自然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电影演员。从那之后100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电影人士拍摄出了不计其数的优秀影片。到上世纪70-80年代，各式各样的优秀影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电影也成了一种群众休闲娱乐的新风潮。这样的风潮甚至超过了上世纪50-60年代电影的流行。很多人看电影看入了迷了，将电影的情节与对白带到了生活中。这具体的情况咱们可以通过下边这段相声感受到，请听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小电影迷》。 这个爱好文艺不能生活化。 怎么叫生活化呀？ 别入迷。 哪有入迷的？ 有啊。 谁啊？ 我那个孩子 听戏入迷了。 不，看电影看的。 看电影愣入迷？ 看完了他学。 嗯，学 啊？你这譬如说吧，小兵张嘎看完了 啊， 嘎子那革命思想没记住。 记住什么了？ 上房堵烟土。 淘气呀、啊、 看完了瓦尔特宝贝萨拉热窝回来跟我藏蒙盖、捉迷藏、我这干活找不着他、我一问，我说你哪儿去了？您不知道电影里面那德国兵都找不着瓦尔特，多可气。这话 是够可气的。 他说那德国兵找不着瓦尔特，让我找不着他， 那意思呢？ 他是瓦尔特，我是德国兵啊。 看完了那个京剧艺术片叫《野猪林》呢。 林冲啊， 别人不学，光学那高衙内， 那不是坏蛋吗？ 脸上有一豆腐块的那小子 啊， 拿着把扇子屋里走柳，我那儿坐着饭了，外边摇铃倒土，我说这土箱子谁倒去？他过来了，晃悠小圣阿弥。 什么相貌？ 看了那个黄梅戏的《天仙配》 啊， 回来找了一把破雨伞，嘎着窝一家，成天在胡同口那儿站着。 这干嘛呀？ 不知道， 问问他。 我说你干什么？是您不知道，我等天仙呢。 哎呦，等了天仙了吗？ 没有，结果我给了他一铁仙， 挨打了。 看了《天仙配》，这就学啊。等天仙。那卓别林这摩登时代不能让他看了， 为什么呢？ 你想着看完了拿这个班子烂追人，那受得了吗？ 那惹祸。 后来像《巴黎圣母院》《追捕流浪者》都看过了， 进口片子。 看完了以后，生活化了， 更发展了。 在说话都是电影里边那词儿， 越闹越厉害。 看完《流浪者》回来，整天的无精打采。 嗯， 不是你怎么了？感冒了？没有，学校里考试考坏了。不是。那你怎么老不高兴没精神啊？是您不知道啊，这辣子还得三年才出来了。这玩意儿 这得说说他呀。 我说他了。 哎， 不是什么辣子还得三年呢，辣子再有五年出来只有累得着急，用不着你操心。 这叫什么爷俩？ 他气得我 没您怎么说话的。 我这做饭呢，需要水打水去。 嗯， 打水打来水呢，辣子也出不来。 还没完， 还辣子了，快去。行，去也行，打水给我五分钱，我买瓜子儿。 嗯， 干活要钱， 不是好毛病， 不能惯他。 别宠着， 去，没钱。嘿，得了，行行好。儿子找爸爸要钱，行行好。 这巴黎圣母院呢？ 你贫嘴刮舌，快走走走，不行，这老九不能走啊！ 又改威虎山了， 把我气急了。 嗯， 啪给他一嘴巴， 这回哭了 没哭？ 哦， 十一岁的个小小子挨了打之后，那个小手捂着脸蛋，横着眼泪，咕噔给我跪下了。 瞧瞧，那都我怪疼的慌。 本来嘛，我一扶他说：“行了，起来吧，小子，听话就得了。”哎，他拽着我的双手，直央个我。 怎么央个的？ 原谅我吧，我错了。要打你就打吧，辣子。哎、 还辣子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小电影迷相声中所说到的痴迷电影的事儿，听起来好像其实并非完全虚构啊。刘文亨和王文玉在创编这段相声的时候，也是根据当时的一些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在咱们看电影随便找一电影院就可以了，但是在电影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却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在1905年天津法租界内的全仙茶楼，因为连续上演美国电影，所以改名叫为全仙电戏园。从那以后，这座茶楼一直以上演电影为主，这就是有记载可查的中国最早的电影院。从那以后，随着电影的普及，电影院也随之越来越多了，影院的设施也越来越高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电影。但是有时候啊，还是会遇到一些情况影响我们看电影，比方说下边要听到的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看电影》当中，姜昆所遇到的这种情况。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人人讲文明讲礼貌。 我们演员可有这个体会？ 这体会最深了。 你现在你到那个剧场里头 啊， 你到剧场看看，那个吹口哨的 没有了 啊，你像还有这个吵吵闹闹的， 太少了， 太少了， 就是 啊，过去有时候乱七八糟，现在都遵守秩序啊。 啊，这剧场的秩序多好啊， 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对， 这么好转，这个剧场呢，这哪方面原因知道吗？ 你给介绍介绍。 两方面。 第一方面 说，我们观众都能自觉地遵守秩序了。 这自觉非常重要。 第二方面呢，人家定了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让我们大家自觉地去遵守。 对了，有关剧场的制度。 哎，我们这个演员他好琢磨问题。 哦，琢磨什么呢？ 这个剧场这秩序有的好定，有的不好定。 哦，这剧场的秩序还有好定的不好定的。 那你定那个制度那个是什么样的好定？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好定？ 遵守秩序方面，你像凭票入场。